身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我哋早啲开麦，咁点解咧？咁啊，过节啊嘛，大佬啊，吓，咁就过节，咁啊，希望咁我哋首先都要祝各位吓，即系呢一个叫端午节快乐啦，系嘛？ 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啦，咁啊，同时间啦，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食多几只粽啦，系嘛？咁啊，将呢一个吓林郑贱种啊，唉，即系将好似啊咁样样，即系当佢一个粽咁样样食 Q 咗佢。咁啊好啦，咁啊嚟紧咧呢一个我哋6月9号啦，6月9号后日就大游行噶啦。咁啊大游行之前咧就零舍多异象嘅，就系、咁我哋今日见到啦，系咪喺凌晨嘅时间啊？即系就有呢一个警察 三点零钟 金钟啊。咁就有汽油彈係嘛？咁啊嗰段片咧，即係而家你見到網上面瘋傳汽油彈呢段片咧，就其實係有惡搞嘅成分嘅，嗰、那個幾好笑嘅嗰、那個係啊。 咁你快啲播俾大家研究下，究竟有咩破綻啦、 啊？播俾大家睇下嗱，嗱、這個就係、是、嗱我電腦呢邊播啦，我電腦呢邊播出嚟啦 cut 過嚟睇下先。啊，就開聲嘅要係嘛？要準係咪？好，再播過先。 全世界 ready gear up， 好准备汽油弹。喂，你做咩停低啊？喂，瞄准啊喂！喂，快啲夹啲啊喂！好，准咗。我话落车捉贼，落车。喂，做咩转弯停低啊？落车捉贼啊喂，你俾佢走啦、啊、喂！ 嗱，我系第一次接触嗰条片咧，就系呢条片嚟嘅，所以我其实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啊，本身就 即系你以为真系即系拍紧戏系嘛，唔知边度拍戏咁样啦。 咁啊，即系究竟发生咩事咧？就其实有所谓汽油弹事件啦。其实呢个汽油弹事件咧，其实系有几个 shot 嘅，其实就系、是、咁啊，即系主要头先你见到嗰条片咧，就其实系呢个港台播啦。咁除此之外咧，就晏昼又有，就呢、這、一个跑马地嘅警署咧，又有一条就其实系呢一个叫做系汽油弹啦。 汽油弹。 唔系我觉得即系细节唔需要拖咁耐咧，就系、是、但系你一定要睇呢个疑点咧，就系、是、第一，你喺警察总部对面，竟然够胆做呢啲嘢咧，你都几够破。 系。 第二就系、是、正如头先嗰个描述咁样，你停车 啊？做咩停车咧？ 嗱，如果你要停车嘅话，根本就喺你等紧嗰个红绿灯之前咧，前面有嘅车噶嘛，应该系停噶啦。因为点解咧？嗰个系凌晨嚟嘅。OK， 我唔知道你停车做乜，因为你嘅车咧理论上咧应该系翻政府总警察总部嘅。OK， 所以你咧系会继续行噶嘛。咁你行到一半喺个黄格里边停车，呢、這个应该系好奇怪的一件事。 即使你见到嗰人系即系个可疑嘅人啦吓，咁、你应该转咗弯系嘛，跟住先落车去查问下嗰个人嗰啲咩人嚟啊，唔会即系喺个路中心度突然间停咗车噶。 如果你系之前已经见到嗰个人嘅话咧，其实你应该系唔会继续嘅车咧，系横过呢一个嘅红绿灯嘅位置嘅、你一早已经停咗就行去问佢啦。 系 OK， 我另外一个怀疑就系、是、咧，我睇到其实好近嘅。你冇理由掟唔中噶噃。如果你真系要揸住个汽油弹咧，掟到个警车咧，当然就好大镬啦。 系， 系嘛？入边有三个差佬就死三个，有四个差佬就死四个噶咯、因为你随时嘅车咧，你掟到个油缸咧系会爆炸。 系啊，好快噶，同埋真系。 嗱，除咗停车，第二冇理由掟唔中，第三就系点解你会够胆喺警察总部对面去做呢样嘢咧？咁唯一嘅解释就系你等警车咯。咁但系周街都有啦。如果我真的要做呢样嘢嘅咧，第四个问题就系、是，点解我唔掟林郑嘅官邸咧？ 系 点解我唔掟中联办咧？或者我直情掟呢个差佬嘅总部咧？ 咁咪更加直接。 哦， 喂，全世界都有 cam 噶，而家， 嗯， 一定影到你噶。既然你咁勇，第五啦，拉登都系噶啦，我一定会话呢个系我做噶， 因为 我 有责任， 因为我有政治目的嘛，我要你做某一啲嘅让步或者系某一啲嘅妥协啊嘛。或者同你講數啊嘛， 通常 unname 嘅一啲叫做係襲擊啦，都係有啲拆槍架鑊嘅一啲嫌疑㗎啦，其實就係、是。不過頭先嗰條片咧，就其實係我哋見到係惡搞㗎啦。不如我哋睇下另一條片啦。咁就其實係動新聞嚟㗎，我諗就會比較詳盡啲啊，即係睇下嗰個。 有个黑色车停喺度，有个人行出车外， 即系落落车， 系啊，向住我前嗰架警车又掟一个手弹。 当时车辆附近咧，有一名嘅男子。呢名男子佢當時手持住一個玻璃槍，係影像手嘅。 畫面見到個男人行向警總，但過咗三分一馬路嗰陣，突然向右望，就另轉身行翻轉頭，兼想收起支槍，但應該被發現，警車隨即著警號。 咁啊，衝鋒隊嘅同事咧，咁嘅情況咧，就加速入去處理呢件事。那名男子突然之間轉身，就向我哋衝鋒車就投擲呢個玻璃樽。個玻璃樽最後就喺衝鋒車嘅左邊嘅路上高咧就墜落，咁啊着咗火。 端午節凌晨三點半左右，呢隊 EU 嘅四個警員啱啱搞掂單墮海 case， 濕身巡邏完準備翻警總隔離嘅 EU 總部。就喺洛克道轉出軍器廠街嗰陣，遇上掟汽油彈嘅黑衣狂徒。 咁冲锋车当然啦，就驶嚟咗呢个最火嘅位置。当警车缓慢驶过嘅时候咧，就俾咗少少分黑嘅。佢应该系力度唔够，未达至咁多嘅警车。 冲锋车左边车身轻微分黑，地下留低一条18.5尺被烧过嘅痕迹同玻璃碎。 啲当时应该话即刻去追捕咧，其实就系当时都系电光火石嘅一刻。咁啊，发生咗事啦，咁啲同事都未知有冇其他嘅。爆炸品啦，或者冇其他事件发生。 有个狂徒当时揸 Benz 沿军器厂间天桥逃走，车牌被啲嘢遮住，会继续调查。警方严厉谴责，但暂时未知狂徒嘅动机同埋佢有冇同党，唔排除佢嘅真正目标系警察总部。爆炸品处理科同 PTU 朝早到场搜证，案件暂列纵火，由港岛总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 苹果。 好啦，根据警方嘅讲法啦，缘起咧就其实本身啱啱嗰架警车咧就系处理完一间堕海 case， 咁其实咧系翻去嘅，即系载咗湿身嘅警员翻去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奇怪喎，嗱，大家睇下呢一条片先，佢系中间开嘅，开完之后咧，即系好似真系喺度埋位 take action 咁样样嘅。 唔系，我怀疑。即系我觉得佢唯一有道理嘅咧，就系话佢原本谂住系掟警总，后屘佢缩翻埋去，但系咧，除非嗰啲差佬咧喺前面有架车，佢排第二架车嘅时候咧，已经系好警觉嘅啫。Otherwise咧，嗰条友行出嚟嗰下咧，再缩翻埋去嗰下咧，系冇理由咧，你系会谂住咧。在路中心停低嘅 车，即系个警察佢个眼即系真系咁利，可以睇到嗰个人揸住嗰个汽油弹，同埋嗰个人已经系拧转咗头，佢用个身遮住咗自己嘅汽油弹。 咁你仲停车？ 点解佢仲会咁眼利留意到嗰个人揸住啲可疑嘅嘢要停车咧？ 即系唔系呢个系佢解释啦，呢个系佢解释。 系呢个佢解释啦，系啦。 同埋佢第二个解释唯一就系话，本来佢怀疑佢就系想掟警察总部，即系我头先个 carry 啦。 呢、這个我觉得都系有可能嘅，呢、這个我唔排除嘅吓、因为佢缩缩身啊嘛，即系证明佢都唔想俾即系警察撞我正着嘅，其实嗰个凶徒。 咁但系就晏昼又嚟一单啦，就系跑马地啦咁样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其实成件事咧就其实立竿见影啦，似乎咧 就有兩個效果啦。第一個效果咧，就想即係就似乎有恐嚇作用啦，係嘛？就同大家講，即係有個訊息帶咗出嚟啊。嗱，冇人知道邊個嚟嘅，咁但係起碼有個效果就係話，哦，今次嘅遊行可能有危險，因為有汽油彈，有人會襲擊後有汽油彈，可能會有啲人做衝擊。就算係呢個禮拜咧，早兩日之前啦，其實即係呢一個 now 嘅政情咧，都講過話有啲人想升級啊嘛。 嗯， 系嘛，有啲咁样嘅丰收翻嚟啊嘛，咁啊唔想即系再系咁样行礼如仪之类咁嘅嘢啦。咁好啦，另一个咁样嘅效果咧，嗱呢个就真系即系大家要留意警方嘅动作啦。你会唔会因为咁样，然之后就话就 justify 咗自己啊？两日之后嘅游行咧，佢会有一啲即系警方比较歇斯底里嘅执法咧，即系譬如话，你见到你稍有稍有可疑嘅就话，你做咩啊？你咪掟汽油弹啊？ 即是话两方面啦、即是如果你第一个日子上面咁近六月九号去做呢样嘢，喂老实讲呢、這个从来唔系我哋香港人嘅 practice 嚟、即是搞运动嘅人就算你几速激进都好，有咁多人你就唔使咁激进啦，你就少人先会激进㗎嘛大佬。 同埋如果你想多人上街嘅话呢，你冇理由搞呢咁嘅嘢呢，走去叫做系即系打草惊蛇。 即系你会吓怕咗一啲即系平时。 系啊。 即系少上街游 嗱，呢、 這 个就肯定系排除咗自己有啦。即系如果佢自己有，即系嗰条友系反送中嘅，冇理由自己做呢啲咁嘅嘢噶喎。其实系 你真系破坏咗个运动。 系啊，因为其实你真系打草惊蛇咁呢样嘢系。 第二，以大家对老共夺取政权嘅经验，喂，呢嘢佢最熟悉。 呢啲嘢佢哋做得出嘅， 呢啲 系 嘛？啲即系黑社会系最叻呢啲嘢嘅。 即系国民党统治年代嗰啲吓，咁啊军统啊嗰啲。 就算我哋几激进嘅群众都好，即使话升级嗰啲，都最多都系当日啫。你冇理由事前嘅，因为如果你事前不停喺度搞呢啲嘢，包括而家嘅跑马地。今日晏昼吓，凌晨嘅警察总部门外，喂，其实你系对个运动有啲影响噶噃。如果你唔系俾我哋咁样踢爆，觉得呢单嘢鬼鬼地、古灵精怪嘅时候，非比寻常，系嘛？正路唔会系咁噶嘛。喂，正路第一点解会掟唔中先？我唔明点解掟唔中喎？咁近， 其实要掟一定掟得中，尤其系你嗰个目标，你系掟嗰个，因为佢自己好似蒙面噶嘛，佢都条友都系， 即系戴口罩，戴口罩。 你唔好话咩啦，佢嘅车都蒙住个车牌啦， 即系有部署员。 其 实 佢系有个，佢系有优势嘅，即系佢如果要掟汽油，即系佢掟佢油缸嘅话咧，系可以掟得到嘅。其实系咁 一定掟， 一定掟到， 一定掟到嘅，而佢唔掟， 我啲咁嘅身形都掟到啦。 咁即系佢有选择去掟中油 缸，因为实在 即系等于系叫锡住佢嚟掟，呢个系锡住佢掟， 掟地下 系啊，咪就系咯， 佢特登掟地下。同埋我觉得差佬唔会咁醒，因为前面有车顶住你嘅时候咧，就算嗰条友系露咗少少身出嚟，褪翻埋去嘅时候，你头先话斋，第一遮住咗，第二你系谂住翻总部嘅，你咪翻总部咯。前面嘅车顶住咗，如果你排第一等紧个红灯咧，你睇到佢又唔出嘅。但你再褪后一个咧，我觉得你睇到嘅机会系好低咯，好低。OK， 我唔敢话你冇，但系低。而跟住你停低嘅车好似俾佢掟咁咧，而佢又掟唔中咧。跟住你俾佢流走咗咧。喂，加加埋埋似乎冇道理噃。嗱，我唔知道今日跑马地嗰单 case 系点啊，但系你从而家嘅表面嘅嚟睇咧。是非比尋常的，是不是很正路的做法的。因为对任何一个组织这一场运动的人来讲，真是反送中，刚才你的讲法这样，喂，当然想多些人啦、我现在还使不使靠这些这样激进行动去惹起社会去注意关注这个议题，或者是激起个社会的矛盾，是不需要的嘛，完全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人去搭马来给政府有足够的压力嘛。喂，老实讲，你问我，喂，今时今日就真系曱甴都唔会踩死只，因为你先至系 powerful 啊，对成个运动，我够搭马得啦。无论你行到九点又好，十点好，甚至乎十一点都好，都唔紧要。你嗰个成个路线或者你嗰个选取嘅做法就系、一定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啊嘛。因为我已经够搭马啦，话俾全世界听，喂，我哋真系为咗我哋呢个诉求嘅。喂，但如果你而家发生呢样嘢咧，得一个可能性，同你个讲法第一点就一样啦，你就想减低啲人咯，你想吓怕啲人咯。喂，正如有啲 post 喺度讲紧，嗱，当然嗰啲人咧，我觉得 in good faith 噶，佢哋， 就話我哋喂唔好放過呢一次機會，我哋要把握呢一次機會，就係、是、一指中的咯，唔可以次次都係行，喂鑊都冇成果咁點搞？嗱，依家我哋下一節先討論嗰個即係成果嘅問題啦。但係如果你今次亂咁升級咧，你係會出事嘅，我覺得喺成個策略上邊。嗱，第一。六月九号唔系最后尾嘅日噶，根据田北辰嘅透露咧， 冇错， 系六月廿 七号，系啦。 喂，仲有成个月搞噶， 所以其实要拖长嚟玩。 同埋你如果你行动系要升级嘅话咧，你先要有一个好强大嘅民意支持，你先有佢可以升级啊嘛。你而家连游行即系造成个民气，你都未做到出嚟，你就升级。 咁但系我哋见到 次序好似搞错咗， 系咪啊？边个？ 即系呢个， 即系呢个民主派个别嘅议员啦，系嘛？即系有四五个啦，即系啊，系咪呢一个万必？好似阿边个朱海迪、范国威同埋谭文豪，谭文豪都有，许志峰，仲有系同埋邝俊宇，就琴日喺开完呢个立法会啊，嗰、那个叫保安事务委员会之后咧，佢系留守。嗱呢样嘢啦，即系嗱，如果讲升级呢、這个算升级啦，其实就系、 是、升少少啦， 升少少。嗱呢、這个我觉得咧，就虽然即系 唔系，我觉得呢个 reasonable 系 reasonable 呢、這个， 因为点解咧？佢喺六月九号嗰度，总之你唔好有大冲突嘅话咧、嗯，即系唔系打到即系血流披面嘅话咧。嗯就基本上冇問題嘅，佢講你出，你咪俾佢講咯，係咪？即係話大佬，你係國家機器，啊權力喺你嗰度，咁我梗係唔夠你鬥噶啦。我唯一最大嘅武器就係展現我哋嗰種平和啊嘛。 嗱、啊、呢、這個啊嘛，你睇下呢幅圖啊，幾有型嘅，我覺得都呢個係咪阿歐軒嚟㗎？好似歐軒， 朱海迪， 朱海唔係喎，邝俊宇好似係 唔緊要啦，係邊個都好啦，總之係試下一個啦。 係啊，唔係，但我覺得我有一刻咧喺度即係。都喺度幻想緊，喂大佬，如果真係俾你成功咁樣留守到嘅話咧，女英外合就變成一個太陽花運動噶咯，其實就， 嗯， 係咪可以喎？其實 係，唔係不過而家個講法就係你好難出個立法會噶啦， 係，梗係啦， 即係佢設咗好多個障礙咧，令你係過唔到立法會。 唔係，但係你俾人抬咗都好，即係都係一件新聞事件啦。嗯，即系都俾即系啲市民睇到你。 所以回歸翻頭先我嗰個論據咧，就係你發生呢兩單即係。莫名其妙嘅所謂掟汽油彈嘅衝突之後咧，其實大家係要小心。就話咧，因為佢已經知道形勢係比人強啦，形勢強過人嘅意思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點樣可以將你嘅人數減低咧？嗱，第一個方法就好似掟汽油彈呢啲嚇怕你啲群眾。OK， 第二咧就係講一啲好激進、好激進嘅訴求。當然，我覺得絕大部分人係真心嘅。但系咧，我话俾大家听就系、是，喂，由六月九号到六月廿七号做一个漫漫长嘅战役，我觉得佢期间咧一定系有变数嘅，未需要至于咧系急于一役咧，喺六月九号咧同佢晒一冷佢。嗱，我哋都系晒冷，系哀烟，不过唔系咁样晒法，大佬，系嘛？ 嗯， 喂，我攞即系铁金刚，我记得有一套戏啊嘛，唔单止手上嘅筹码攞晒出嚟，大佬连架车嘅车匙都摆低，咁你点走啊，大哥？ 嗯。 即系我所谓嘅哀烟系咁嘅意思，就系话你起码你手上嘅筹码而家有几多摊咗出嚟先，但系未至于你将自己嘅屋契啊，同埋呢一个嘅车匙啊，嗰啲全部都抌埋落去，大佬，喂，咁你又会出事嘅、哦，真系会 backfire 嘅、哦。有时运动去到呢个咁样嘅阶段同高潮嘅时候咧，反而真系要戒急用紧、哦。你调翻转头谂，如果你六月九日嗰日出事嘅话咧，成个议题。就係、是、個 attention 咧，係會大於出 動。呢個係三個禮拜嘅戰呢、這個三個禮拜嘅戰爭嚟嘅。咁三個禮拜嘅戰爭啦，六月九號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役啦。如果你係打得好好睇睇嘅話咧，即係錯咗佢六月十二號嗰日嘅鋭氣啊，係嘛？你就算開都好，你都面懵懵嘅。你成班咁嘅港奸建制派係、嗯，你就要令到佢哋成班人都面懵懵啊嘛。 夠啦， 係啊， 我去呢個階段，我要贏一。一个小小嘅战役咧、 嗯， 就系、是、我嗰日多人。 嗯， 好啦，如果你真系多过五十万人 啊， 或者系一百万人、 啊，要记得包围立法会嗰阵时候要出翻嚟。 嗱、啊，嗰阵时候我先说 系啦。 OK， 可能根本唔需要包添，即系好似当年零三七一嘅时候，唔知七月四定七月五，我唔记得 咗。咗佢嘛， 都未话包啊，你空啊空佢啊， 縮了已经系缩啦， 佢直缩啦， 系啊， 系咪、 啊？ 有啲人话。当日夹死都夹咗踩死唔到尺系有问题，系嘛、 嗯？ 但系问题就系你喺香港嘅社会面对一个咁庞大即系嘅政权嘅时候，你有时嘅斗争嘅策略系要讲 prudent， 嗯， 系要讲醒目啊， 同埋你唔咁容易中佢計嘛。如果你睇翻而家呢幾日，突然之間有啲人講升級，突然之間講呢一個嘅要用汽油彈呢啲咁嘅嘢，其實你都透露到玄機喺邊度啦。 咪即時話啦，即係你之前聽下邊個講，即係係咪啊呢一個即係啊呢一個咩啊阿佳叔個仆街啊，佢就話啊嘛，你幾多人上嚟都冇用啊嘛，你係咪真係唔驚先？你咁揭私底你？你真系唔惊？ 唔系，因为点解咧？佢几条套路嘅。第一个套路咧，如果你同佢度都知啦，嚟到我俾公关费你啦。第一就话俾一人听，赢唔到嘅，呢亦赢唔到嘅，你几多人都冇用。第二吓怕你哋，用头先掟汽油弹嗰啲方法，甚至乎揾啲人去宣传，就话俾一人听，我哋要升级。OK。掟汽油弹又好，掟番石又好，甚至乎包围立法会都好，乜都好，越讲越激进。咁啲人开始，喂，屌，横掂都系唔得，喂，唔使搞到咁激系嘛，最多都系移民嘅啫，系嘛。咁当然大家都唔想啦，如果唔系点解要行出嚟啊，大哥？如果真系想嘅，就自己选择咗啦。如果你系佢嘅谋士，你都会咁谂啦，你都会度呢啲咁上下嘢啦。而家大把啲友帮佢做谋士。咪搞呢啲嘢咯。第三个方法就是找啲人侧击我哋咯。侧击我哋嗰啲所谓黄丝咯， 即系好似仇斯达嗰啲啊嘛。 大把呢啲人啦，我最近喺网上里边，因为佢唔知点样兜逃犯条例啊，佢点样同阿爷兜啫？ 咪最多就系冇用咯，你唔使出嚟噶啦，你出嚟。 咪跟住咧就喺我哋嗰度鸡蛋里挑骨头咯。 即系挑动你内部嘅矛盾。 專登就聽下都即係其實都好 Q 無聊。 你睇下幾個所謂佢哋嘅 KOL 最近寫嗰啲嘢 ，OK？ 反而鬱敏正路喎、啊，鬱敏反而而家兩個禮拜都唔做節目喎、 啊。仇斯達一個我睇咗，因為啲人 share 啫。 啊， 建吳一個 嚇，建吳點講啊？我冇睇喎，反而 OK？ 建吳就係鬧黃絲咯。 哦、 OK， 就話呢啲人嘅即係品德有問題咁上下啦，就係講阿杜振豪啊，撐阿龍偉文呢條。 你啲真係揾嚟噏啊！呢啲係 即係一竹篙扮我哋一船人咯，甚至連我上一次講梁麗閣嗰單嘢都攞埋出嚟講 咯。咁、哦、真係冇牌可以打噶咯！ 哦，梁麗閣真係已經冇乜人識佢噶咯，已經低調咗好多噶咯。 喂，跟住嚟你嗰、劉正係嘛？ 嗯， 阿 Henry 咁樣。喂，你 observe 下佢哋個網頁。 嗯。 佢哋點樣即係兜 side track 嗰啲問題，鬧你班泛民 ，OK？ 即係今次喺成個運動裏面組織，喂，老實講，真係有腦嘅人會咁諗。我理得你嗰個我幾憎嘅泛民嘅毛孟靜、劉慧卿，甚至乎歐樂軒都，我當大家好憎啊！唔係我，我求其舉例子咋。 六月九號唔係泛民嘅演唱會啊嘛，白痴， 係我哋自己嘅演唱會啊，大哥，我哋而家唱卡拉 OK 啊！唔系去睇刘华演唱会啊，大哥，你理得佢啫，大哥。 唔系你就算你见到啊，即系你嗰啲好多小商户自己都话，即系嗰日罢市啦，系嘛，即系都话唔做生意啦，系嘛，即系喂宁愿救翻香港，喂少一日生意有乜所谓，系咪先？即系你同埋你而家见到咧，即系就算系啊，呢、這、一个所谓六月九号嘅前戏啊，琴日嗰个黑衣大游行啦，都系三千几人，好劲啊！ 三千人系历嚟即系最多人嘅、 啊，所以你 系呢个系， 你用啊佢嘅角度去思考个问题嘅时候，你会谂呢一镬大镬。 同、埋你觉得你同佢角度咧，佢开始几穷啦、 啊， 开始出到掟汽油弹呢、一招咧，开始几穷啦， 玩侧击 系啦。 你睇下呢张相，喂呢张相真系有几好，有咁多人啊，大佬。 唔系你谂下，计下佢条数。第一系咁以发动下啲中学，嘭叮嘭嘭，三百几间出晒嚟。黑衣大游行，当中里边有法官、有检控官、有成日帮政府打官司嘅御用大状。今次系最多啊，比上一次人大释法 仲多， 甚至乎比好似第二。今次是第三次黑衣遊行，咪應該有一次講， 應該係第五次噶啦嚇。之前是反對人大釋法， 人大釋法一定兩。喂，你越嚟越覺得佢，如果佢判斷形勢嘅時候係唔對路啊嘛。學你話齋，喂，有幾可啲商户？我講咗商鋪啊，因為係商鋪先罷工有意義，即係我 office 嗰啲罷工冇意義噶嘛，大佬係咪啊？因為我哋係咪呢星期日都放假咧？嗰啲鋪頭陸陸續續都鋪出嚟。咁你睇到个成个形势唔对路啊嘛？ 唔对路，你见到即系因为通常小商户咧，好多时都系撑建制噶嘛。你见到即系喺选举， 唔好搞歪我啲生意 啦，咁多嘢啦，系啦，即系 但起碼有一部分嘅商户，小部分啦、啊、嚇，即係出嚟竟然係反對呢個逃犯條例，知道個情況係幾嚴重。 唔係咁，佢咪另外一個方法咪撳住啲 KOL 咯。OK， 嗱、嗯，明星都係 KOL 嚟㗎、嗯，都算係啦。雖然佢唔喺嗰唔喺我哋嗰個範疇裏邊啦。 直径机啊，嗰啲啊， 喂，而家咧， 就陈小春嗰啲啊， 我见到陈小春好似唔识讲啊，总之就总之就 总之犯法就要捉啦，犯法嘅人就要捉啦。 啊，因为你见到阿边个谭咏麟嗰啲，谭咏麟都好惨噶啦，而家专登呃佢出嚟，各有各法，皆有瓜规。 唔系，我觉得真系嗱，你话说回来，其实佢都惨嘅， 都惨。 你嗰班娱乐版可能系苹果为首啦，就系捉住佢嚟玩呢个逃犯条例。系咪？即系硬要去表态喂，其实你数下数下，即系我哋几只手指都数得出啦。得阿郑敬基学你话斋，同埋黄耀明嘅咋？ 仲有啊，仲有一个好犀利啊！ 林建明啦， 仲有一个叫林永图啊。林永图好似话喺佢自己咩？林永图就系 TVB 嘅艺员嚟嘅，咁佢就喺呢一个系咪？嗰、那个咩叫做系佢嗰个咩？东张西望嗰度话撑呢一个即系反送中、啊，佢自己都话 咁会俾人封杀噶。 据闻就话俾人封杀、啊。 O K。 系啊，惨喎、啊，真系。 咁当佢俾人封杀好过啦，咁啊到时啲友太多人嗰时候唔敢封杀，咁啊好咯，大佬。 系啊，咁黄耀明更加唔使讲啦，黄耀明其实佢六四都走埋出嚟添啦。 唔系，同埋睇呢个形势咧，唔系话完全输得晒。当然我哋下一节再讲啦、嗯，就系你连律师会咧系罕有地咧系反政府嘅话咧，呢下你睇到个形势。 嗯， 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